超过了爱的极限。 想念你的笑，想念

爱上了寂寞。 Yeah.

your smile genuine? Are you the lyric guy? 偏偏我你又多了三块腹肌，喃喃喃喃我的爱给你，喃喃喃喃全部到哪去，喃喃喃喃什么都给你，喃喃喃喃不要自己， 喃喃喃喃我的爱给你，喃喃喃喃全部到哪去，喃喃喃喃什么都给你， 喃喃喃只要你开心。 你爱怀疑你爱规定不准我跟谁出去，顶戒不行短裙不行，阻绝我所有异性，狂吹风把你的东西还为你遭到踢腿，这样努力劳演你还不能满意。 你爱怀疑你爱查清还偷看我的简讯，跟没不行跟必要命比我老妈难搞定，为了保护你才管你，我可不想你有怀疑，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，你弟弟喃喃喃喃我的爱给你，喃喃喃喃全部都拿去，喃喃喃喃什么都给你，喃喃喃喃不要自己，喃喃喃喃我的爱给你，喃喃喃喃全部都拿去，喃喃喃喃什么都给你，喃喃喃喃只要你开心。只要你开心，

森林的绿植。 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

得到。 只是谁能救赎谁的过往，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，千回百转难，爱却不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想象。明天的路还那么长。